天气热一年那么长，会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会记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今年中央财政投入了15亿元，准备培育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这也让农民这个职业成为了有奔头令人羡慕的行业。今天9:0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环保部门最近通报称，因为受到北极海冰融化的面积扩大、太平洋海温的变化等因素，今年秋冬的冷空气南下的频次或少于常年，而重污染天气也将会提前。接下来关注食品方面的消息，山东寿光百只羊因为喂食了沈阳的毒大葱导致死亡的事件呢，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而我们也了解到，本市已经全面对于市售大葱进行了检测和抽检，同时要求各大批次的市场对于进场大葱实施 PP 检，快检不合格的大葱呢禁止入市。饮食方面，湖南省纪委通报，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节目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存在着过度消费明星子女之嫌，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未来珍藏你的美好爱上谁哦、oh, 不错过一点时间哦、oh, 不求就让我实现哦、oh, 就让爱立刻飞到你身只有一个我的爱你可哦哦要这边是你的哦哦彼此是唯一的现在那用心体会互相依偎把握住机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要浪费耶耶耶耶我们一秒钟 依恋是蔡淳佳演唱的一首歌，其实它是翻唱自法国的歌曲《我的名字叫依恋》，而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了蔡淳佳2007年发行的专辑《庆幸拥有蔡淳佳》当中。说到蔡淳佳，其实很多人对他都蛮熟悉的哈，他的声音比较的温婉柔美，而这首歌也在他浑厚无瑕的嗓音当中重新诠释了起来，赋予了歌曲别样的音乐美感。今天969，我是周周，继续来听到蔡淳佳《依恋》。 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转折的阶段，记得我在五岁的时候也是即将步入小学了，那个时候的我对于长大后的自己还蛮期待的。时光流转，如今的九六九也要过五周岁的生日了，我很荣幸能够见证他的成长。其实有他的陪伴就好像是在一起成长，他变得更受欢迎，而我呢也变得越来越好。我是周周，世界上好听的声音有非常非常多，但只有九六九的声音对我而言最温馨最亲切。9月6号，祝 FM 九六九 生日快乐。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午后夜，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吧，再见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

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只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好，爱一生恋一世，我也会等你到老。只想让你知道，放不下也忘不掉，你的笑你的好，是我温暖的依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十一黄金周的铁路售票已经拉开了帷幕，铁路公安机关的同步也启动了为期两个月的秋风2017战役，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各类倒票违法犯罪活动。目前全国已经抓获了倒票人员达到126名，缴获了车票1500余张。那在这里969也要提醒大家，在购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八月初，国内首个获批的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俗称宫颈癌疫苗，正式的上市供货了。那由于从上市到各省市完成采购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北京尚未供货。不过我们最近呢也了解到，部分的医疗机构已经可以开始预约了。在数天之前，腾讯公益平台的一元共话项目在朋友圈里被刷爆了，这也点燃了公众的爱心热情，引发了公众对于公益善款去向以及公益透明度的思考。在最近，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在2017年99公益日市集上表示，腾讯公益上半年推出的腾讯公益平台的项目透明度建设组件，并以透明组件为基础构建今年99公益日公益组织的准入机制。由于楼市的火爆，各类的房产经纪人月入10万元、豪车开到的消息不绝于耳。但是安居客刚刚也发布了百万房地产经纪人的生存报告，显示其实近60%的房产经纪人的月收入不足5000元。共享单车方面，武汉市出台意见，鼓励规范共享单车的发展，将会设置和新建2455公里的非机动车道网络，作为共享单车的专用车道。 提醒我花香藏在这下我的爱。这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把这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酒香我的爱。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你比我勇敢。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两个孩子，每个平凡小事变成永恒故事。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沙暴是真实，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满意被过之。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过过一辈子，也要分分秒秒，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沙暴是真实，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2006年五月天创作的一首歌，叫做《重要的小事》。那接下来同样也要推荐给你在2006年的一首好歌哈，是来自潘玮柏，叫做《谢谢》。这首歌是潘玮柏在深夜睡不着觉时回想起过去的一些过程和回忆，有感而发写下的歌，也是潘玮柏精心创作的一首抒情歌，创作的能力确实令人惊艳。所以接下来去听到潘玮柏《谢谢》。 披着固执的我，不停弹着不停的反手，想起他为你唱歌时的温柔，笑着难过，他能给你保护，代替我的照顾，这是我最后的祝福。谢谢你的结束，冷却后的残酷，谢谢你的执着，告诉我别再付出，谢谢你的温度，记忆留在最初，谢谢你曾让我幸福。不停唱着越来越清楚，想起你看他眼神中的满足，我学会了付出，他能给你保护，代替我的照顾，我只能偷偷的为你祝福。谢谢你的结束，冷却后的残酷，谢谢你的执着，谢谢你的温度，记忆留在最初，谢谢你曾经让我

票我不懂你吧，你的美丽不堪动荡，你单纯我迷惘，你廉价我流浪，像谷中这一切呀带不走，你爱抬头拥抱阳光，哦，我得眺望下的前往，我走开你留下，我回忆你是话，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曾经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小米最近的负面新闻有些多，那小米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苦难？雷军又怎么看待小米的现状和未来呢？2016年2月9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7届年会上，雷军开诚布公地谈了小米的常态。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一起来看一看在亚布力上雷军的发言。雷军表示，中国制造的核心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不高，他希望自己能够做一条鲶鱼，把整个行业都带动起来，而他就是想要做出几个标杆出来，改变大家的这样一个印象，好的东西也可以是便宜的。在小米发展的过程当中，雷军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超高速成长之后的调整。所谓的风口论让很多人以为雷军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是如果没有厚实的基本功，这绝对是不行的。雷军说，做企业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抹黑，各种各样的攻击。小米用不到5年的时间突破了100亿美元的销售，这也是商业史上的一种奇迹，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种成长是爆炸性的。雷军说，互联网思维就是一个高维工具，只要你有决心，能苦干，再加上行业的经验，就能够迅速获得突破。小米在成长当中的第二个难点是怎样把创新和效率都做好。2016年，针对这个问题，雷军有一些迷茫，但是在这一年他经历了最痛苦的事，就是认知到电商是销售模型之一。直到后来小米之家才解决了雷军这样一个困惑，也创造了新的小米运营模式。当所有的人都劝雷军把小米的产品卖贵一点的时候，雷军却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觉得自己感到孤独，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我的梦想和追求。雷军只想做一个标杆，而不是试图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他想做的就是互联网思维的无印良品和科技界的无印良品。有人评价雷军具有分裂性，而在我看来，

下起雨了，他撑着伞在你身边陪着，可是我不快乐，因为看见他脸上的笑是很勉强的。我很想爱他，但是眼睛在说谎，隐瞒比较容易吧，免得感情变得复杂。我很想爱他，但是理智在吵架，退出可能结尾吗？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舍不得这样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我很想爱他，但是眼睛在说谎，阴暗比较容易吧，变得感情变得复杂。我很想爱他，但是理智在吵架，退出可能结尾吧，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当爱情现在危险边缘，是否都会伤 九精英有话说。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创新是成功的过程，成功是坚持的结果。 在明天的生活中，你可能闭上眼睛，或者是呢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发挥一个小小的创意，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的，这样的想法去试试看吧。 我觉得创业更多的是需要不忘初心，有一个好的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另外要有格局，要有胸怀，使更多的有同样梦想的人一起分享这个新的生活方式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幸福和快乐，当然也包括这个痛。 今天九六九五周年街头大访问，九六九五周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祝今年九六九五周年生日快乐，希望电台创造出更优质更经典的节目，想和你们一起走过第二个五周年，第 N 个五周年，在今后的日子里有今年九六九音乐的陪伴是一件让人感到很幸福的事情。 祝福经典九六九五周年生日快乐，同时也希望会一直陪伴我们这些热爱音乐的人，希望节目越办越好，举办更多的有意义的活动，一直温暖着我们。 衷心的希望九六九在

桌上一盘盘沙棘，恋爱爱恨去改变，爱恨去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黄昏黎明整个都恋爱爱恨去。

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亦是时间认命，早知我越活越冷静，就别望旧星，投降前坐定，越笑越见不幸，留了提示谁是极不幸，已不记得那些坏恋人，何以苦泪竟将这一脸愁容或松，快乐在光临，可惜我没能力重生，命运已乱了如何笑，

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969，精英之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夏天跑过高速的朋友都知道，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跑一趟下来之后，车头上全是死虫子。为什么跑高速会这样呢？因为高速两侧的花草树木比较多，各种蚊虫也比较多。虽然蚊虫的质量轻，但是因为高速上的车辆速度很快，撞上之后还是会头破血流。不只是蚊虫，反应灵活的鸟类都有可能被车撞到，只因为车速太快了，它们没有反应过来。车子上高速行驶一般都是路程较远的，需要行驶的时间较长，那么虫子就会越积越多。首先，若是前挡风玻璃上聚集了较多的死虫子，那么还是会影响视线的， 普通的玻璃水无法彻底清除掉，雨刷一刮，刚开始反而玻璃会更花了。当然我们无法停车的情况下也只能用雨刷去刮了，刮的时候只是前几下玻璃会花一些，当刮的次数多了之后也会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在刮之前，在前方没有车的时候或者距离较远的时候，可以稍微降低一下车速，再去启动雨刷，反复喷水，多刮几次。其次，前保险杠或前机盖上有虫子，时间久了会腐蚀漆面。车撞上虫子之后，虫子为什么没有掉下来，反而粘到了车上？就是因为把虫子身体撞裂，体液流出来之后粘到了车上。某些虫子的体液是有腐蚀性的，时间久了不清理，等再去清理的时候会发现漆面的颜色已经有些变化了，会被腐蚀。这个时候再用任何清洗液清洗已经不管用了，因为漆已经被腐蚀坏了。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等到两三天之后虫子干了再去洗车是非常难洗的，如果做不到立即洗车，也可以用湿毛巾反复擦一下，也能擦掉大部分虫子，就是工作量有点大了。所以高速回来还是及时的给咱们的爱车洗个澡吧。 心情点亮。

去安排爱情的节拍，他在转瞬间说来就来，是一扇门轻轻被你推开，春天才走进来，这种甜蜜的感觉你是否明白，夜夜在你窗下徘徊，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